港元 7.795， 日元 116.32， 瑞士法郎 0.917， 加元 1.272， 人民幣 6.376， 英鎊對美元 1.352， 歐元對美元 1.129， 澳元對美元 0.721， 新西蘭元對美元 0.679。 港金報16780元，比上日收市跌17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07.04美元，賣出1808.3美元。港汇指数95.5，升0.4。呢节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宣布元旦起扩大新冠疫苗接种计划，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 其实那个供应是充足的，只不过来打针的人就远远没有我们可以处理的那么多。希望大家都尽快去接种，因为变种病毒的肆虐，疫苗保护始终都是最有效的方法。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在日常家居生活中，有时候会产生声浪，不要将无形的声音变成有形骚扰。要降低声浪，梗有办法。收细电视的音量，练习的乐器如果有扬声器，就要用耳筒。叫小朋友在地毡上玩，令宠物保持平静。环境保护署提提你，伦理互量，收细音量。 勇于改变，敢于创新。港台电视31全线新节目，时段新编排。 关心少数社群，共建和谐社会。1月3日起，下昼6:30，共用时段提供手语传译。 星期一，未知天下，共用厨房。 星期三，唔声唔声讲你听。 星期五，哈佬好邻居。 港台电视31，狮子山下新经典。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欢迎收听星期二晚岑日飞主持的《广东广西》。今晚同大家讲一个题目咧，叫做水晶疗愈。咁啊，请嚟两位嘉宾都系对水晶有研究嘅，一位就系莫少佳，已经嚟过啊，佢对好有兴趣嘅，对能量治疗啊，以前同我哋讲过重拨， 冇错。 咁啊，另一位今次系新嘅阿 Wing， 阿容乐君有冇嚟过电台啊？ 有 嚟过， 大家好啊，飞哥好啊，大家新年快乐啊！ 系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就嚟紧啦，虎年 系啊。 咁我哋讲呢个水晶咧，就啊，即系学问大啦，因为中国无论系西方中国以前咧，都对呢个水晶好有认识嘅，都攞嚟做佩戴啊，攞嚟做一个医治啊，各方面辟邪、镇宅。挡煞，话而家都风水石，我哋叫做啊，咁啊，英文系叫做 crystal， 或者系叫正式叫做 rock crystal。 OK， 个 crystal 个字系从希腊文嚟嘅，啊希腊文有个 C 字变咗个 K 字，就嗰度转化过嚟嘅。因为我哋中国以前咧就唔系叫水晶嘅，中国历史上咧就最早记载咧个水晶咧就叫做水玉。不是水晶，水玉就是你知舊石器時代已經有的了。我們中國如果歷史上在古籍，中秋時代、春秋戰國時代有本書叫《山海經》，裡面就有水玉的記載。 哇，這個經很厲害了，裡面有些很不可思議 的事件啦，還有很多剛才你說的 那些。有一次我們都要在這個節目中講一次《山海經》。 咦，未講過的，原來 未講過 的，這樣真的要講一下， 真的要講過。 我也有研究《 山海經》裡面很多涉及外星人的記載，很多古靈精怪的東西其實應該值得講一次的。除了《山海經》，我們在司馬相如的《上林賦》有講水玉。 唐代温庭筠唐代诗人温庭筠亦嗰首诗提及水浴，水浴簪头嗰首诗叫《赠你处士幽居》啊，水浴簪头白骨根系嘛，咁啊叫做遥琴啊，系直隶忽轻尘，就系呢个温庭筠嘅诗讲水浴。咁啊，点解叫水浴咧？就话佢嘅问题，佢形其形如水，其坚如玉，咁啊叫水浴。咁啊，但系咧就系变咗好多名称。咁啊，我最喜欢咧就一个名称，唔知两位有冇认同？就话佛教咧就叫呢种水晶叫做菩萨石。 菩萨石其实系佛教都有讲。類似一種佢叫 水之精靈， 係水之精靈啦，同埋琉璃 啊。 啊，雖然琉璃係另外一種，但係就即係佢都係其實係七寶裏邊咧，包括埋水晶喺裏邊嘅。係係。 咁呢種水晶點解咁特別咧？我哋其實咧就以前中國人嘅傳統就叫做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即係話喂呢種嘢可以辟邪嘅，呢種嘢可以能夠鎮宅嘅，可以能夠擋煞嘅。但係其實點解咁勁咧？其實從來係我哋睇歷史。傳統的典籍都沒有解釋，只是說覺得它可以拼場，我覺得它的能量場很厲害，古埃及拿它用來做什麼，要來復活的，要來令人復活的，這個好東西。莫少佳有沒有留意到西方人都研究到水晶？ 很多，因為那時候其實水晶呢，即是你說水晶真的要不能夠不說的地方呢，很多我們講能量啊，還有一些不可思議事件的人呢，都會很相信這個地方，就是叫做阿特蘭提斯呢、這個地方啦，這個古文明啦，咁樣嚇。咁啊，傳說咧都係喺萬幾年前，公元前萬幾年前咧就沉沒咗嘅，喺個海底度咁樣咯。咁嗰度咧就係用好多好多唔同嘅水晶咧，做好多唔同嘅工具啦、醫療啦、能量啊、能源等等都係用水晶嚟做咯，咁樣咯嚇。咁所以西方尤其是希臘嗰邊咧，都會講好多水晶嘅嘢嘅，基本上都啊，西方人比較中意呢樣嘢。 但係佢樣樣嘢咧就話點解個水晶咁特別咧？就你睇翻佢嗰個化學結構， 係 佢就叫做係二氧化鉛，即係我哋而家講美國咪個鉛谷嘅， 冇錯。 而家有樣嘢阿 wing 你最知啊，最多最用鉛用得最多係咩啊？鉛 膠係咪你？ 鉛膠電腦科技， 電腦科技啦， 電腦科技或者佢叫做你叫做叫 silicon 啊，你叫做鉛就得，叫做硅就得， 係冇錯冇錯。 SiO2 佢個化學符號係 SiO2 或者二氧化鉛，咁呢樣嘢都值啊。同埋佢咧就係一個點樣嘅？佢係成個有一種叫做三方晶同埋六方晶，即係佢個問題係成個三角形或者六柱形嘅各方面去研究。咁佢個裏邊咧就點解佢阿 wing， 你有冇留意你其實幾多種顏色啊？啲水晶 幾多種顏色啊？ 好多啊！ 有好多嘅喎， 白色啦。紫色啦、 啊，白色、紫色、粉红色呢个最基本啦、 啊， 黑色 茶色啦， 系啦、 啊， 呢啲就石英水晶啦，系啦、 啊。 咁、啊、如果你话再多啲嘅，其实有蓝色啦，有绿色啦， 绿幽灵啦、啊、有， 系啊，嗰啲系属于大师水晶啦。 啊 仲有咩黃色啦， 系啦， 系啊，仲有好多喎， 粉紅色 啦 嗰啲啦， 粉紫色啦，系啊。 因為佢本來佢嗰個水晶本身咧，佢特色係清澈透明，係無色嘅。佢之所以有色咧，就因為佢裏邊藏有啲除咗二氧化鉛之外咧，仲有啲叫做微量嘅元素。 冇錯， 有所謂 aluminium 啊鋁， 係 有依個 Fe 即係叫 ferrum， 即係我哋俗稱嘅 iron， 就係鐵。 冇錯， 咁呢啲咧微量元素咧形成啲水晶有唔同嘅顏色可以治療。 係啊，係啊。咁佢唔同嘅顏色咧，又都係有發放啲唔同嘅能量咯。 係 啊，咁所以佢嘅能量震盪，其實大家都知，其實電腦裏邊咧，咁啊個晶片嘅，你去到最細咧，都係一個石英啊，石英都係水晶嘅一種啲。 係係。 咁所以佢有一種能量發放啊，能量嘅收集同埋記憶嘅能量嗰個目的，同埋嗰個能量喺度嚇咁樣。 咁啊wing 或者你陳容樂君wing， 你不如講下你。開始幾時接觸到水晶？講下你同水晶交往一啲少少嘅歷史。 好，其實咧，我同水晶結緣咧係一個好特別嘅情況嚟嘅。咁嗰陣我就細個啦，咁啊讀緊小學，我諗二年班左右。咁有一日咧，爸爸咧就喺我放學咧，佢翻嚟啊 ，wing 啊，我買咗粒水晶俾你啊。咁咧嗰個係咩水晶咧？一個紫色嘅平安扣嚟。 係係。 咁咧佢就話啊，呢、這個咧就幫你咧可以讀書聰明啲啦，頭腦清晰啲啦，考試100分㗎咁樣。咁跟住咧，呢、這個就結咗我同水晶嘅緣分啦。咁呢、這個嗰陣2年班啦。咁、啊，後尾咧唔小心咧就打爛咗佢嘅。咁、 哦、 一路咧我都好想揾翻呢一塊心愛嘅水晶啦，因為佢已經砌唔翻、黐唔到噶嘛。咁、我其實嗰個碎片咧本身 keep 住咗，但係搬屋咧就冇咗。咁啊，大個咧就好想揾翻佢啦。咁直至到我又係同爸爸嘅關係啦，爸爸有一段時間，即係幾年前啦，佢走咗過嚟噶。咁啊，佢早幾年有肺癌，咁嗰段時間咧，我就好想幫佢舒解一下佢心情嗰啲鬱悶啦。咁就再一次接觸水晶，睇下水晶能量可唔可以幫到佢去疏解一翻啲情緒啊，或者佢平時一啲鬱悶啊嗰啲諗法啊咁樣。咁我就再去揾翻呢個紫水晶咧，發現原來都幫到佢嘅咁樣咯。 哦，咁樣。 係啊。 咁你自己又開始去研究唔同嘅水晶有唔同嘅功能。 冇錯，咁就研究咗呢個水晶排列療愈啦。 哦。 嗯。 哦啊，莫少嘉，系咪你话讲水晶同嗰啲印度嘅物量 系啊 关系啊？ 其实有嘅，咁我哋所以咧就有时我哋做呢个重拨治疗嘅时候咧，都会加啲水晶落去啦。有时我哋重拨做呢啲重拨阵嘅时候咧，亦都会加水晶落去嘅。因为佢其实印度嘅物轮咧唔同颜色啦，佢都有唔同嗰个对应物轮啦。咁啊，亦都系加埋嗰个水晶咧，亦都可以做得到。水晶都有唔同顏色啦，咁就原則上都可以差唔多係咁樣對應，不過有啲當然係有啲會有少少唔同啦。咁譬如話好似我哋紅色咁啊做底輪啦，咁啊水晶會用黑色啊，會用嗰啲茶色比較多少少咯嚇，咁嗰啲啦。啊，咁啊頂輪咧就會用呢個白色或者紫色啊咁樣咧，水晶都係差唔多用翻呢類嘅，基本上係啦咁樣咯。嗯， 阿 Wing 有研究物輪嘅印度。 有，但系我哋用嘅物轮咧，我嗰个系统系8个物轮嘅， 唔系7个， 唔系七个， 多咗个咩嘢咧？ 多咗一个生殖轮。 哦， 系啦，因为我哋就将呢个海底轮咧同埋生殖轮拆开咗。 系。 咁啱啱啊，小嘉就讲啦，话底轮佢通常用黑色啦，咁我哋海底轮都系用黑色同埋深蓝色，咁生殖轮咧会用红色，系啦，就系嗰度拆分咗嘅。 哦，咁即系个生殖轮嗰个红色就同我哋七物輪嗰個底輪紅色一樣咯， 係啦，就係同創造有關， 係 係啊， 即係唔同嘅物輪有唔同嘅顏色， 係啊， 所以又配合唔同嘅水晶， 冇錯。 咁、人哋話嗰啲水晶即係話咧，最有效嘅發揮你嗰、那個頭先阿 Wing 講話，你細蚊仔讀嘅時候，阿爸爸俾個紫水晶你咧，就有一個紫水晶扣啊。 紫水晶平安扣， 啊、平安扣， 系 啊，系咪挂摆喺颈？ 挂喺颈度， 系啊，人哋就话挂喺个颈度咧，就对学业啊，对呢个记忆力啊，脑筋啊，各方面都有帮助。有啲人系唔系当系当系戒指或者戴耳环嗰啲个发挥嘅作用唔同，最能够对个脑最能够发挥读书叻咧，就一定要当颈链或者个扣。挂喺个颈度系最有用嘅， 冇错、 啊。有啲人都系咁样认为嘅，基本上吓。咁有时有啲会戴喺左手咯，咁、因为左手系吸收能量啊嘛， 冇错。 咁有时会放喺右手咧，就发放嘅时候咧，就嗰啲负能量就俾佢吸收翻，咁令到咧就我哋身体里边咧就嗰啲负能量会比较排放得好啲咁，都会有嘅。 咁啊，阿 Wing， 你玩水晶啊，系咪啲水晶都要要我哋叫做？清洗下， 冇錯。通常我哋需要淨化嘅， 係要淨化佢。 咁其實淨化咧有十幾種，有十幾種方法嘅、 哦。你講幾種出嚟聽下。 我最常用係啲咩呢？我會將佢帶去海水度。 啊，海水度。 海水。 點解海水唔係揾自來水唔得？ 自來水唔得，因為咧我哋水晶咧其實本身佢係一個礦物嚟噶嘛。 係係。 咁佢生長嘅環境其實係一個陰暗潮濕嘅一個地方啦，佢唔見光嘅。咁佢亦都係需要水分啦。咁所以其實我哋係帶翻佢去大自然。咁、最好係海水啦。一啲清泉水啦，或者一啲溪涧啊，一啲自然嘅水。 咁要郊游噶咯，要海滩。 冇错，因为我哋其实人都好想 去海滩玩下咯。 系啊，我哋人都要插电啦，咁水晶都要插翻电。咁啊，浸完海水咧，我会将佢翁沙嘅。 系 啦，咁翁完沙之后咧， 点解要翁沙咧？ 因为咧沙咧同埋水沟埋嗰个能量真系 perfect match 嚟嘅。沙灘嘅沙咧就好似我哋用海鹽咁樣擁住咗佢，佢成條咧變咗靚嘅，好 shiny 啊 ，bling bling 咁樣。咁呢個就真係 highly recommend， 大家都可以去郊遊一下。 去郊遊，但係喺玩上面就係、是、玩沙。 冇錯，玩沙玩水，係啊，帶埋寵物去就仲好。 呢幾年疫情關係都好多人多咗人郊遊啦，已經基本上啦。咁係啦，即係其實我哋做淨化都係啦，無論水晶又好，其他重撥啦，或者其他啲能量工具都好咧。都是三方面的淨化比較好一些的、天、海、地咁樣、天就是太陽啦，海就是海水啦。 即係最簡單屋企就俾佢曬太陽。 其實有啲唔得喎，係咪？ 嗱，其實咧，因為你好似碧曬啊呢啲咧，彩色嘅一啲水晶咧，大部分都係唔可以曬太陽，因為都係講緊佢生長嘅地方唔係接觸太陽嘅，反而係接觸月亮。 系， 系啦，所以我 晒月亮啦，系咪啊？ 冇错，啱晒月亮， 晒月光， 系啦，浸水，同埋咧可以用一啲聲音啦，就係講緊啊邵家啦，可能頌撥啦，或者啲唱嘅 mantra 啦， 係 啦，唱頌咧可以淨化， 即係我哋係咪叫燒詞啊嗰啲？ 你如果你現代咁講，可以講係話燒詞嘅，嚇，亦都係可以話叫做淨化佢嘅能量啊 ，tune 佢嘅能量咁樣咯，係都可以咁講嘅。 仲有煙燻啦，即係譬如我哋用一啲鼠尾草啦，或者一啲聖木啦，去做一個清理咯。 嗱，有啲人就話要 check 下佢有冇即係。消磁咗會唔會能夠回復正常？可唔可以淨化咗？係咪攞個靈擺嚟試佢咧？ 係啊，我通常會用靈擺去睇一睇咧佢個頻率，因為我哋有個 chart 噶嘛，咁啊零至100%，咁啊睇翻佢個負能量去到邊一個 level 啦。 但一般人睇靈擺只睇佢點轉化咗，左旋右旋咁，但係上時針或者逆時針就係。 佢唔係嘅， 唔係嘅。 靈擺除咗係轉之外咧，佢仲會發嘅。好似發針咁樣發嘅， 冇錯 啊！咁啊變咗有時咧，就其實有時如果你用得好咧，都幾準嘅，因為 係 嚇咁佢可以你可以自己做都唔同嘅 chart 啦，可以用轉嘅，可以用左輔右正啊咁嗰啲咧，就等佢去包成翻出嚟嗰個結果都可以嘅。 係咪我擺得越勁咧，就佢嗰個能量越大啊？ 如果你話正方向係嘅，如果你話 test 啊，我想 test 下呢一條水晶嘅能量，咁佢係越發得勁咧，係越強嘅個能量，係啦。咁其實靈擺咧，我通常都會用水晶靈擺，因為佢係一個好好嘅清理工具。其實靈擺而家啲人攞嚟問事嘅嘛，其實佢最初嘅原始嘅用法係攞嚟做清理， 冇錯， 係啦，係將一啲光。 即是你玩水晶呢或者戴水晶亦都要配置一個靈擺是吧 是的我其實會的。 通常都有咯。即通常我們做 New Age 的一些能量治療師無論你是哪一個部分都好啦即係重撥又好，呢個係水晶又好啊，其他音差都好啦。通常都會唔係淨係做一樣嘢嘅，靈擺係一個必要嘅工具之一啦。 咁你或者阿 Wing， 你俾啲 tips 啦，咪聽眾話點樣購置靈，點樣買靈擺，邊啲係好嘅，邊啲唔好嘅，邊種靈擺係適宜嚟戴水晶用嘅？ 嗱，首先咁講啦，靈擺其實而家都好普遍嘅，咁好多網上都買得到啦，或者一啲係店鋪一啲小店都有嘅。咁如果初學者咧，我係非常之建議佢哋用銅，因為咧唔會攝取咗一啲特別嘅外界嘅唔好嘅頻率，或者一啲唔好嘅能量落去，咁亦都係個準確度最高嘅，係啦。咁啊，銅嘅靈擺啦，咁如果再 貴唔貴啊？ 唔貴， 唔貴， 唔貴，真係唔貴，幾百蚊以內。 有啲貴嘅反而冇咁好喎。唔係用價錢嚟定個靈擺好唔好喎？ 係啊，通常咧貴嘅靈擺係點解咧？因為佢裝飾靚，係啦，又或者嗰一塊水晶貴嘅，係 啦， 係啦。咁啊，再上手啲咧，可以用一啲水晶嘅靈擺，係啦。咁我覺得可以用白色嘅水晶， 白水晶靈擺 係啦，比較 pure 啲嘅個能量係啦，亦都係可以將呢個光咧更加照到落去我哋要做嘅清理度。 咁你通常幾耐要做一次清洗淨化咧？ 一個禮拜做兩次。 哦， 係啦，水晶全部都 咁頻㗎，要一個禮拜兩次啊？ 係啊， 每次幾耐？ 每次幾耐？其實咧，你大約十五 夜晚得唔得？譬如我臨瞓前攞去淨化。第二朝早起身用都夠時間。 可以，其實十五分鐘都夠噶啦，十五至三十分鐘完全已經夠曬。 哦， 係啊，做清理。 咁又可以即係，然後你就可以發揮，即係 咁係發揮到佢好多效果，因為譬如話你講李時珍嘅本草綱目咧，已經提過呢個水玉啊，佢都用水玉，唔係叫水晶，係可以醫病喎，可以治心悸喎，可以安神喎，即係有呢個咁樣嘅作用喎。同埋我哋現代科學證明，如果你將水晶拉喺個手背度咧，可以睇到佢可以能夠令到嗰啲血流速度係加快喎。即係以前中國唔知啊，血流速度加快咧就可以能夠喺個血管裏邊啲血可以沖塞一啲障礙物。 是 所以可以令到你個人咧，即係都舒暢好多， 血氣好啲 咯，血好多， 冇、錯。 氣為血之神啊嘛，中醫講， 冇錯。 咁你睇到個水晶本身，佢有個養生嘅效果， 冇錯。啱啱講緊話可以助睡眠咧，其實咧依、這個拉長石亦都係可以幫我哋安撫翻我哋平時嗰個情緒啦，令到我哋更加放鬆，可以容易入睡啦。 係咪擺喺枕頭下邊啊？ 冇錯。啊！好犀利啊，飛哥真係，係啊，我哋擺喺枕頭下邊啦，或者佩戴住喺頸，或者擺喺眼睛附近都 OK 嘅，係啦，喺頭附近嘅位置都 OK， 或者擺喺穴位度， 係可以，可以。 擺穴位度，你知道邊個穴位各方面擺，咁咧就最簡單就擺喺大頸嗰度啦。 冇錯， 可以用出嚟。亦 都有啲人會將水晶咧變做即係做成一個咧按摩棒嘅形狀啊，咁啊喺啲穴位度做一啲按壓啦，咁樣咧就嗰個事半功倍啊，更加嗰個按壓會更加好啲咁樣。 係冇錯。 係啊，所以我哋變咗你即係依個水晶咧，就佢個能量就好犀利， 係 嘛？即係變咗你就要求子丹啦，係咪唔同嘅人應該派唔同顏色嘅水晶？ 冇錯。 亦都有個講法，唔知阿 wing 同唔同意咧？有見到啲人玩水晶咧，話唔同嘅星座嘅人佩戴唔同嘅。水晶係咪 啊？係呢、這個其實都係一個坊間講話幸運嘅方法啦。其實都可以，我覺得可以成立嘅。但係我覺得有一套系統咧，即係譬如我哋對麥輪咧，呢、這個係最實際、最幫到我哋。 即係講麥輪就好過講星座。 係啊，因為我覺得通常咧，我哋人咧會有生病嘅原因係因為我哋有情緒啊嘛。咁所以水晶療愈係專針對係情緒呢一 part 咧係好大幫助。 好啊，我哋聽首歌。然後回來繼續跟大家講這個水晶的療愈，這個就真是水晶歌了，就張德蘭唱的《紫水晶》。 熱愛的你像那熱光輕照水晶表面，在兩家心裡閃閃人海中，不管数变迁，在以前也好像目前，从来没有放弃往日誓言。盟约你我永远挂牵，情海中开心两并肩，但有时你短暂别离，情缘令你归家似箭，人群里面我。水晶闪耀，站到好远好远，亦会睇见。共你已经经过千般考验，悠悠数十年。像目前，从来没有放弃往日誓言。盟约你我永远挂牵，情海中开心两并肩。但有时你短暂别离，情缘令你归家似箭。人群里面。好远好远，亦会睇见。 表示火灾对建筑物造成的损毁非常严重，特别是议会建筑历史最悠久的顶楼部分都是被焚毁，短期内很难修复。南非警方早前在火灾现场拘捕一名男子，他星期二出庭应讯，被控盗窃、纵火和损害国家财产罪名。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6,867点，升28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810点，升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95，日元116.22，瑞士法郎0.916，加元1.271，人民币6.375，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29，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68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1.26美元，卖出1,811.96美元。天气方面，一度云带正系覆盖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今晚同听朝有几阵雨，最低气温大约18度。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同周末朝早清凉。而家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哇，桂林啲菜好好食喎、 啊！梗系好食啦，我自己亲手落田种噶，真正本地蔬菜。 想食本地鱼农产品，唔使咁烦嘅。 真系。 逢星期二朝早10:04，开心日报嘅环节，谣言只 fact check 之本地鱼农篇， 一连五集同你破解各种鱼农产品迷思。 香港电台第一台鱼农自然护理处联合制作。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震撼三响炮，港台电视31国剧三线连环播， 勇于改变，敢于创新。1月3号起， 星期一至五晚8:30，国剧830时段， 新剧《星辰大海》1月10号首播，夜里11点，国剧午夜场上映《爱上特种兵》。 到了星期六日上周11点，国剧周末影院继续有《觉醒年代》。 港台电视31支持山下新经典。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 蓝地球。 波是圆的，比赛没必然。在网球场上面还有另一个没必然的例子，有人说网球是绿色，但是同一个波有人就说是黄色。那网球到底是黄色还是绿色？有人问过费达拿，他这样答，黄色嘛，是吗？对于一些人，费达拿说黄色就是黄色，标准答案。但是看到绿色的人就可能崩溃了。其实两种讲法都可以说对。据国际网球总会官方说，网球应该有统一的外层，表面覆盖偏色物，应该是白色或者黄色。其实网球的颜色通常看起来是介乎黄色和绿色之间。如果用仪器测量一个标准网球的光谱，结果不是黄亦都不是绿，而是黄绿。其实网球一开始都不是黄色的，曾经是黑色或者是白色。19世纪尾，网球在法国起源之后，在英国贵族之间流行，网球是羊毛白色的。到上个世纪中进入公开赛年代了，电视转播球场边线是白的， 当白色的网球经过或者砸到条边的时候，彩色电视机前的观众就看不到个波了。1972年，为了转播需要，国际网总和网球制造发行商协定，为网球设计了一种专用的视觉王，在电视荧光幕上会呈现出荧光，最显眼，容易被观众看到。啲人将网球归为哪一种颜色，由感知和认知一起决定的。各个人的大脑感知光线的方式不同，在不同类型光之下看某一样东西，大脑还会作出色彩校正。有些人会忽视光线之中蓝色的部分，有人就忽略暖光部分，忽略了冷光就会认为网球是黄色，忽略暖光就会觉得是绿色。不同光之下，人人看出不同的效果。其次就是对那样东西的认知了，例如细个的时候，人家一直说网球是绿色，刻了入脑就会看到绿色。另外，荧光黄或者是荧光绿都好，要准确地分辨都很难的。我们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但是每个人对同一样东西的认知都不一样。如果人人都明白，世界就少了怪责。蓝地球，冯少宁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欢迎继续收听星期二晚岑日飞主持的《广东广西》。今晚我们的话题讲个水晶的疗愈。咁头先咧，同我哋两位嘉宾咧，一位就系阿容乐斌阿 wing， 同埋另一位咧就系阿莫少嘉。 嗯。 咁啊，讲起咧就话嗰啲水晶系需要净化嘅，即系到时都话净化。 系。 不过我想同大家分享我一个奇遇。 嗯。 十年前咧。我就有機會咧，就係、是、遇到一個密宗嘅啱啱嚟香港嘅大寶法王。咁佢咧就當時見到我咧，就喺一個場合，好多人。 應該係十七世咯，如果應該係。 咁咧，佢咧就俾咗個佢話佢加持咗個金剛結俾我。 哦。 咁金剛結喺密宗裏邊係一個護身符嚟嘅，可以有好多作用嘅。 嗯。 咁我嘅金剛結咧，我就將佢咧綁咗喺我嘅一個。玉石嗰度，呢、這個金剛結。嗱，依十年以嚟咧，我經常用我嘅靈擺嚟測試佢究竟係正能量定係負能量咧，永遠都係揈得好犀利嘅，都係正能量嘅，唔使淨化。嗱，我依個寶石咧，我依個玉石咧，就要久不久就要淨化。就負得佢啲負能量，但係依個金剛結就唔使淨化嘅，即係佢比依個玉石仲緊，仲依、這個。仲緊要， 因為可能佢係大修行人咧，咁佢加持過咧，佢就唔同咯。 係啦，係咯， 係啊，佢嗰個正能量咧係可以流傳咗好耐， 係可以永遠嘅。 係冇錯， 你如果你唔用，佢要焚化要燒嘅，你唔可以咩？ 唔可以就咁抌啊！ 可以就唔抌 嘅，係冇錯啱。 所以就變咗一個好神奇嗰只，我就帶住個，尤其我揸車，我一定要帶佢。 係呢個係一個好好嘅能量， 係啦，好好能量， 係一個音頻嘅能量，相信 係一個音頻係嘛，所以佢變咗有樣嘢。咁你講起嗰啲能量咧，水晶嘅能量咯，唔知阿莫少嘉，你有冇留意到前台灣大學校長啊，呢個李自岑啊，有本書叫做《鬧場的科學》。 嗯， 講個鬧場咧，就話講我哋即係鬧場就係一個 torsion field 或者叫 spin field，一個引力場或者係一個漩渦。 係， 咁就講咧係話水晶裏邊係一個鬧場嘅殘留嘅效應。水晶裏邊其實係有鬧場嘅。 嗯， 依個鬧場本身咧係會一個好大嘅傳達信息。嘅一個咁樣嘅能量場， 哦，絕對。 所以問題依個水晶咧，其實佢可以除咗可以治癒，可以醫病醫，好似頭先阿 wing 講醫情緒咧，佢其實咧可以 溝通陰陽異界，係穿梭。 嗯， 即係裏邊可以涉及到，因為你流長嘅問題咧、嗯，即係好一個漩渦，你啲咧叫好似龍捲風一樣嘛。 係， 因為龍捲風咧，你遇咗龍捲風咧，條禾港草咧都可以變咗一個好有力嘅嘢，可以插穿棵樹嘅。 冇錯， 好勁嘅。咁佢話佢嗰啲速度咧，流長裏邊啲粒子嘅速度咧，係相當於光速嘅109倍。 嗯， 光速好勁啊，會變成3億啊嘛，3億米啊嘛。 係， 佢光速嘅109倍，所以問題咧，你有咗依個咁樣嘅水晶嗰種咁樣嘅能量咧，你其實佢係可以發揮咗好多，同埋佢可以而家我哋電腦都知道嘅晶片， 係啦， 可以個儲存嘅量啊、信息同埋意識裏邊嘅儲存嗰量好勁嘅。 冇錯， 冇錯。 咁所以嚟講嗰陣時咧，係當年咧，我哋講係阿特蘭提斯嗰啲人咧、就係用呢個水晶咧，係做好多唔同嘅工具啦。 係， 佢哋甚至可以我嚟超越唔同嘅時空嘅。嗱、你頭先講嘅流長嘅理論就係啦， 咪講到可以平行時空啊，係 啦，冇錯啦， 量子糾纏啊，依啲都可以同水晶有關嘅。 冇錯啦。咁啊，即係佢哋係小則喺生活上就我哋就做啲療愈啦，我哋啲切割一啲好好硬嘅嘢啦，同埋或者咧係我哋訓練一啲係海豚啊，咁亦都係我哋幫手捕魚等等咧呢個生活上嘅嘢啦。咁如果係佢靈性生活上嘅嘢咧，當年阿特蘭提斯嘅啲人咧就會頭先我講我哋做呢個超越時空咯，啊，同埋做好多不可思議嘅一啲嘅嘢嘅，或者做一啲武器。點解咁講咧？係當時阿特蘭提斯就係非常之發達嘅，基本上，咁、但係咧到佢啲人都很好嘅，個個啲心性咧就同而家啲人都差好遠，同埋就佢個即係嗰個係嗰個叫次元好高，思想次元好高嘅。咁但係咧，因為咧就因為佢哋太過高科技啦，同埋水晶咧運得好好，咁所以咧就開始慢慢咧有咗呢個傲慢心啊，有咗一啲咧就諗住啊佢要統治全世界嘅心態。咁所以用水晶做武器咧，就變咗就自己同好多唔同嘅文化一起去消失咗，都會毀滅咗，就係咁樣咯。所以水晶嘅能量咧，有時用得唔好咧，都幾大嘅影響嘅會有。 咁啊，阿 Wing 點睇咧？水晶係咪都有啲即係避忌咧？用嘅時候，入邊有啲水晶有啲人唔適宜用咧。 其實我啱啱想講翻咧，啱啱個 topic 咧，咪話陰陽異界嘅。其實水晶療愈咧係可以做到辟邪呢一 part。辟邪係代表咩咧？譬如嗰個事主嗰個個案， 好似撞邪咁。 係，咁可能有一啲靈體啦，攝咗喺入身體入邊， 上身 係啦，或者可能纏繞住佢啦。其實我哋都會透過水晶療愈咧，去幫佢好似講數咁樣傾偈嘅，即係話啊，點你同時將咩關係咧？你同個個案有啲咩拉楞啊？點解你要跟住佢啊？咁其實我哋可以幫佢解開呢 啲。即係嗰啲佛教所講嘅冤憎債主。 冇錯，又或者係可能佢覺得呢一個人幫到佢，佢好心。有時發願咧，真係要小心嘅，即係怕即係唔可以話乜嘢都可以幫到咯。係有時都要盡自己能力去做。 咁點療愈法咧？攞嚿水晶放喺邊度咧？ 我哋其實 用咩水晶咧？又 係啦。啱啱就講緊脈輪系統啦，其實我哋嗰度擺應該超過係十幾塊水晶啦。咁同埋我哋會做一個結界俾個我哋自己啦，同埋一個個案嘅。咁然之後我哋係會講一啲引導語啦，帶佢入去狀況入邊，係啦，去到超覺意識狀態， 咪好似超催眠咁。 類似，但係佢係半醒半瞓狀態，係啦，佢係半醒半瞓，其實佢係可以同我講到嘢，同埋用手指同我溝通到嘅。咁我會問佢一啲問題啦。咁譬如可能做到辟邪嘅時候咧，就會問佢啊，你同嗰個個案有啲咩關係啊？咁佢可能會開口同我講嘢都唔出奇嘅，係啦。咁啱啱就講緊話超越時空啦。其實我哋做水晶療愈都會由出生前啦、前世啦，去行到去咧，我哋去睇下自己係咪。一个外星嘅灵魂投胎嚟到地球啦， 有咁嘅事， 系啊，可以即系疫情观赏地球呢、這个地球有几靓啦，或者我哋有啲咩课题需要学习咁样嘅。 咁你点拣边类嘅水晶啊？系咪唔同嘅人又拣唔同嘅水晶啊？ 系冇错，我哋会凭自己感觉。嗱，首先咧，我哋八個脈輪一定要擺咗唔同顏色嘅水晶嘅， 係啊係啊， 譬如學 眉心輪就紫色啊， 冇錯，眉心輪啦，沙曼輪都係用紫色啦，頂輪係白色講咗啦，喉輪我哋會用藍色， 心輪咧，我哋會用粉紅色。 哦， 係啦，咁啊再落咧太陽輪，我哋會用綠色。 啊， 係啦，跟住磁輪咧會用黃色。 嗯， 係啦，再落就係紅色同埋黑色嘅。 啊， 咁呢個八粒咧就係最基本。 啊， 咁然之後我哋會再疊加啲咧係針刺礦啦，即係譬如可能一啲情緒比較。多啲情緒嘅朋友仔，我哋會用一啲刮痧石，即係好似一啲紫瀝輝啊，一啲係方解石啊之類嘅石頭咯，係啦。咁睇翻你又針對翻啲咩問題？ 咁啲有情緒病嘅啲人，佢哋未必需要去精神科醫生嗰度睇病嚟，你嗰度都得喎，可以。 初期我覺得應該可以幫到佢嘅。系啦，咁同埋，譬如我哋想去前世啊，或者去超越時空去翻來未來世啊，或者臨死前嘅朋友仔咧，我哋就會用一啲白水晶啦，一啲六廉石啦，去接通翻佢同宇宙嘅連結啦，咁樣嘅。 係啦。有咩有冇啲有趣嘅古仔可以講嚟聽？喺一個療愈嘅過程。 講啲踏實少少啊，不如我哋係嘛？咁啊，最近咧我就做咗一個。個案啦，咁其實佢同佢媽咪咧廿幾年，佢廿幾歲睇啦，佢同佢媽咪咧廿幾年都冇正式溝通過。 哦， 咁啊， 即係點啊？點解冇溝通？係大家相處唔同嘅地方？ 唔係，佢哋係同一齊住嘅。咁但係佢爸爸同媽媽離咗婚。係啦，咁同媽媽咧，媽媽其實係一個好堅強嘅女人。比較硬 淨嘅。咁即係單親家庭。 係。咁佢嘅哥哥同姐姐咧，同佢又冇乜两句嘅，咁变咗佢对屋企系冇归属感啦。咁同妈妈嘅沟通又唔系几好啦。跟住佢话：，我移民过英国啦，我唔想再见到我妈咪。佢唔系几岁，我知佢有病嘅，不过由佢死啦。我话你真系咁舍得咩？佢话：，咁反正我同佢都沟通唔到噶啦，死咪死咯咁。跟住但系佢开口矛都提住妈咪嘅。咁其實我就話俾佢聽，其實你好緊張你媽咪，你都好錫你媽咪，你願唔願意想隔開呢個結？佢就話好啊，我都想試下。咁咧嗰次佢就上咗嚟我度做一個水晶療愈啦。咁我就帶翻佢去第一次同媽咪出現問題嘅時候嗰刻。咁佢發現原來咧係只不過一啲好小嘅問題累積，原來係一啲溝通嘅問題導致到佢哋而家嘅關係咁樣。其實佢亦都知道媽咪係因為錫佢而做咗好多一啲我哋認為佢唔係對我哋好嘅嘢，其實係爸爸媽媽嘅角度就係、我咁樣做就對你好啦，就塞落嚟俾你。只不過我哋接受同佢付出嘅嘢唔成正比，唔係我哋個 channel 啫嘛。系啦，咁后屘做完之后咧，佢就发现到，原来佢同妈咪系沟通问题，仲揽埋喊晒咁样，好开心。咁佢过英国之前咧，就同妈咪好翻咯。咁佢就多谢我。咁呢样嘢我就觉得好开心嘅，系啊，因为佢香港唯一嘅亲人就系妈咪啊嘛。即系讲紧最 close 嘅相亲嚟讲啦，系啦。咁冇咗爸爸，有埋妈咪，咁而家同妈咪好翻，我就好开心咯。系 一个水晶。開解咗佢嗰啲鬱結， 係啊，可以療愈翻一個關係咯。 阿莫小姐有冇遇到呢度類似嘅情況？ 嗱，其實 你又唔係好似阿 wing 咁做水晶療愈， 我就水晶都有用嘅，咁但係咧就通常都會係配合個重撥嚟用啦。咁同埋配合啲我哋叫宇宙真言嘅唱诵咧 ，mantra 咁做啦，咁用啦吓，咁个效果就更加会有啲唔同啦。或者我哋布啲阵咧，做疗愈嘅时候布咗个阵先，做一个神圣嘅空间，我哋叫做吓，咁啊等个疗愈咧更加顺利。咁同埋咧就头先都讲噶，喺咪后都有讲下咧，就关于一个课题叫做系灵魂碎片啊。好多时咧啲人就可能系对同啲人其他出边嘅人咧嗰啲关系唔好啊。或者對自己的關係都不好的、即係可能佢亦都好矛盾，佢有時係好唔中意自己嘅。咁或者咧係有時會好突然間嗰段時間好呆滯啊，個人啊好冇活力啊，或者個思想好混亂。咁如果再嚴重啲咧，就可能真係會情緒問題啦，思覺失調咁都會有。咁其中一個我哋個講法就係嗰個靈魂碎片啊，就係點解會靈魂會碎咗咧咁樣？就好似我哋中國人講咧，係三魂七魄嗰個問題。 係係。 咁但係西方都會有講呢樣嘢嘅，就係話咧，我哋嘅靈魂有時咧係好多時候咧係因為外力嘅影響啦，外來一啲負能量影響啦，或者自己咧係經歷過一啲唔同嘅一啲嘅經歷，係好大嘅衝擊嘅，或者好大嘅刺激啊，或者自己咧係經歷過啲好大嘅唔開心啊等等啊，或者嚇親啊都會有咧。咁我哋嘅靈魂咧就會有一個係保護機制咧。就暫時有一部分咧離開咗我哋身體，離開一部分嘅。咁如果久而久之，我哋唔理佢，唔察覺嘅話咧， 那些靈魂就越來越走得多了，碎片那變成個人就會好，剛才我講的情況出現，就 會有些情緒的問題啊，會集中不到啊，或者是會很呆滯等等啊，或者成日都想做那件事，明明是想做但是係即係冇動力去做啊，咁樣都會有咁嘅情況。咁、我哋用水晶啦，用呢個係星頻嘅療愈啦，用重撥等等咧，都可以將佢 call 翻翻嚟嘅。基本上，因為水晶咧，頭先都講啦，有一種即係超越嗰、那個唔同界別啦、陰陽界啊、時空等等嘅關係咧，嗰、那個力量咧，佢可以吸引翻嗰啲散失咗嘅碎片去歸翻去自己嘅地方嘅，啊咁樣咯。所以我哋有時都會做過呢啲咁嘅療愈咧，都係有呢方面嘅有嘅。咁有啲人就話：係咪撞邪咧？個人咁樣咁，但係即係我係綜合嚟講咧。咁如果一般人嚟講都話：哦，可能係撞邪啦咁樣。咁但係就我又覺得係應該係嗰個靈魂有時係散咗出去咯。咁啊，幫佢久而久之幫佢做多少少咧，啊，等佢慢慢翻歸翻位咧，佢慢慢慢慢會回復翻正常嘅。基本上都會有呢個情況。 你覺得重撥有效定係水晶有效？因為兩樣加埋最有效。 其實我就覺得應該係可以加埋一齊嘅，係啦，因為頭先我都講啦， 因為聲音 係啦，聲音咁咧就同埋嗰個係水晶咧，就其實同光又好有關係嘅、 光能 係啊。咁因為我哋大家都知道，如果係即係有研究能量嗰啲咧。有一位叫 Tesla 啦，Nikola Tesla， 大家嗰啲 Tesla 架車都係啦，係啊。 其實個人係好少人知佢就 係啊， 即係繼愛迪生之後發明交流電嘅。 冇錯啦，就係本係愛迪生嘅助手啦咁樣咁啊 ，Tesla 嗰個老闆都講咧，因為點解車叫 Tesla 咧，係因為都係紀念呢個人啊，所以就會用 Tesla。咁我都講過，我哋如果要係即係研究呢個宇宙。咁啊，由三方面入手咯，由嗰個聲音啊、頻率啊同埋光入手咯，咁樣。咁啊，就聲音就頭先我講啦，重撥啊、mantra 等等啦。咁啊，光咧係水晶係一個好大嘅環節嚟嘅。咁所以最好就我好多時我做療愈都會加埋一齊用嘅。我就好難講話啊，邊樣會好啲，邊樣係冇咁好，唔係嘅，係加埋一齊用咧比較好啲。綜合性咁去用比較好啲咯。 即係迎合，即係營造一個 係 環境。 冇錯。 啊。 神圣空，我哋叫神圣空间， 系 有时候会起一个阵咯。 叫神圣空间， 系啊。 咁有冇？其实有一种叫神圣舞蹈噶，我知道有。 有啊，就系、是、你啱啱讲起咧，就我哋喺一号啦，有一个叫静心能量音乐会啦，全香港得一个。咁今年就第五届，啱啱做完咗。咁里边咧，今年就加插咗一个咧系撒满嘅神圣舞啊。咁里边咧，都系。在神圣空间里面做一个舞动的疗愈等等啦，咁佢都会有做呢样嘢嘅，基本上。 好啊，我哋听首歌，翻翻嚟继续都可以再讲下呢个水晶疗愈嘅其他嘅问题啊。呢个就系张婉琪、陈婉琪唱嘅《幸运水晶》。 信守一辈子不被抛弃，我怕我真的欠运，遇着的都别离，如上帝不讲公理。你曾遗忘是你买水晶给我，戴上了增加我福气，没有太多谁人能助我极傻，还迷信戴起水晶后便孤得紧你吗？不碎的晶石缠在心中，这挂念会有多重，仍能原谅你，仍难忘掉你，你却没法懂。自信大水晶怎会转运，忘掉最重要戴眼识人，像你与他竟偷偷的拥吻，比谁亦更加狠。微信大水晶怎会转运，全为了共你太过开心，就怪我这苦命比不过坏人，永没法吸取教训。为何别人尽碰到好的运气， 还迷信带起水晶行，便哭得更美梦。握不碎的晶石缠在心中，这挂念会有多重？仍能原谅你，仍难忘掉你，你却没法懂。啊、自信带水晶怎会转运？忘掉最重要。带眼识人，像你与他竟偷偷的拥吻，比谁亦更加狠。迷信带水晶怎会转运？全为了共你，太过开心，就怪我这苦命比不过坏人，永没法吸取教训。信带水晶怎会转运？忘掉最重要，带眼识人，像你与他竟偷偷的拥吻，比谁亦更加狠。迷信带水晶怎会转运？全为了共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本港发现一宗怀疑带有 Omicron 变种病毒源头不明初步确诊个案，涉及一名42岁男子，他居住的屯门翠玲花园二座已经被围封强制检测。卫生防护中心表示非常忧虑，相信社区可能出现隐形传播链。政府专家顾问、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话，不少空勤人员在屯门居住和活动，提醒当区居民留意。另外，本港新增39宗新型冠状病毒确诊个案，26人冇病征。新增个案中，34人感染变种病毒，大部分人已经接种新冠疫苗。本港亦再多12宗 Omicron 个案。政府宣布延续现行社交距离措施的有效期多14日，直至1月19日为止，并将2月24日落实扩展疫苗气泡计划，以预留足够时间准备，包括俾市民有序接种疫苗。考虑到业界需要准备接种疫苗要求的具体安排，同埋就学校以及一啲民康设施的适用对象等细节，政府将会同持份者商讨后再公布详情，亦会研究适当的配套安排，以便利处所负责人执行相关规定。香港保护儿童会执行委员会就同乐居事件成立的独立检讨委员会召开首次会议，主席王家纯在会后说，将分两阶段跟进涉嫌违规虐儿的成因和查找事实，审视保护儿童会辖下其他设施有没有不符合法规和服务要求，亦会检视机构管治、服务监察、通报机制和员工培训，避免同类事件再发生。王家纯说，充分理解事件引起公众广泛关注，委员会将会争取时间尽快完成工作，检讨过程一定不会妨碍警方工作，如果期间发现有其他违规事件，视乎有没有刑事成分，再决定是否交给执法部门处理。世界卫生组织一名官员说，越来越多证据显示 Omicron 变种新冠病毒主要影响上呼吸道，并非好似其他新冠病毒会引发严重的肺炎。又指 Omicron 引发的病征较之前出现的变种病毒轻微，可能是好消息。不过这名官员同时表示， Omicron 的高传染性意味会在短期内会为好多地成为好多地方的主流病毒株，对疫苗接种率低的国家构成威胁。至于是否需要 研發針對 Omicron 的疫苗，官員認為言之尚早，強調這個決定需要全球協調，而不是由商業機構單獨決定。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36,895點，上升308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4,809點，上升13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出價，港元7.794，日元116.08，瑞士法郎0.915，加元1.268，人民幣6.373，英镑兑美元1.355，欧元兑美元1.132，澳元兑美元0.724，新西兰元兑美元0.6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4.4美元，卖出1,813.29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星期三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有几阵雨，最低气温约为18度。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为22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周末早上清凉。现在的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是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嚟紧一季嘅卖地计划，喺一啲私楼嘅单位会定一个限尺条款。城市大学建筑科技学部高级讲师潘永祥， 各方都系试下市场嗰个反应啊。如果冇乜大嘅社会嘅声音咧，我相信陆续咧佢啲地咧都会有一个280尺嘅限制。长远嚟计咧，可以减少咗烂尾楼供应。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资源有限，政府应该怎样运用先最有效？有哪些地方要巩固？哪些要简化？怎样可以令我们有突破？资源有限，发展无限，大家一起想想怎样令香港可以发展得更高更远。2022-23年度财政预算案公众咨询已经开始，请大家到 budget.gov.hk 齐齐献计，发展经济。 哇哇哇！你换晒衫，谂住去边啊？ 投票啊！投票好重要，一票都不能少噶。 投票？去边度投票啊？咩投票咁紧张啊 ？CIBS 公众投票咯。 傻猪嚟嘅，呢个系网上投票，安坐家中就得啦。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评审，现正接受公众投票。 你嘅一票可以影响边啲节目构思成为电台节目。 即上 CIBS.RTHK.HK 网上投票，截止日期1月9号， 每一票都好重要噶。 一分钟阅读，主持岑日飞，制作周伟业。 南传佛教的僧侣在泰国可以分为两大派别，一派是以学习经典为主的学问比丘，另一派是从实修入手的修行比丘。泰国森林禅师阿姜查属于后者，出身农村的他传承森林僧的苦行生活，嚴守戒律，托缽行腳，日中一食。經過多年的流浪，阿姜柴回到故鄉，在一處荒僻的森林落腳，創設巴蓬寺，追隨的弟子越來越多。 阿姜柴的說法和學問比丘的引經據典不同，他善用早年的農村生活和獨處森林的體驗，通過大自然動植物的生態作比喻，让人了解外在自然的法则，足以令人们契入佛教的内观心法。他的修行方式不会给人压力，自然而然地将人导向智慧和解脱。 《森林中的法语》这本书是阿姜查教人文法、司法、修法、剑法、正法和传法的秘笈。他不脱森林真的本色，说法的时候经常引人去观察树的主题。 作者眼中的树是随顺自然的因果原则成长，不断演说佛法。树的诞生和人一样，要依赖地、水、风、火等条件。同时人心亦都好像树叶，没有风，树叶就会静止。当一阵风吹过来，树叶会拍打。人心亦都一样，一旦与法尘接触，就会随着法尘而舞动。 阿姜茶的智慧是通过很多善巧方便，修行之初强调持戒与自律，集会的时候引述日事和典故，而对于弟子的妄念他总是抱持幽默的态度。阅读他这本书最好是想象处身森林，在傍晚的时分经历两个钟头的禅坐和唱诵，烛光摇曳生辉，重生寂寂，这个时候正是反省的时机，探索有关生命的觉醒。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森林中的法语》，作者阿姜茶，由将士林文化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仲有最後一節的廣東廣西，我們的話題就講水晶療愈。直播室度有啊，容樂君啊 ，Wing， 水晶療愈師啊，還有呢個莫少嘉同埋主持岑日飛。 大家好。 咁啊，我見阿莫少嘉，你手裏面揸住個圓圓地嘅好似寶物一樣嘅嘢，係咪同水晶有關咧？ 嗱，呢個咧 好殊勝，我覺得。 嗱，呢個咧就 綠又紅又勝。 系啦， 又晶莹喎，咩嚟噶？ 其实咧呢个就系叫做中文叫傲光嘅，咁啊就系啦，咁啊英文叫 傲光。边个傲啊？ 傲就系嗰个深傲嘅傲啦， 深傲 嘅傲。傲光，咁啊就系一个咧就 光， 唔系系光，如果佢其实译音，即系译音嚟嘅啫，译音咧就系organ。 organ。 光咧我哋就会叫做系嗰个系刚强嘅光。 刚强嘅光，傲光。 系啦，咁系一种咧系结合咗水晶啦，同埋不同嘅金属嘅矿砂，咁咧就系一个系有系列嘅排列咧。就造成一個咧係能量嘅轉發器，或者係收集器、擴大器等等嘅。 咁勁啊！貴唔貴 㗎？其實咧就一般如果都唔算貴嘅，但係通常我哋都會自己做多啦 嚇。哦，自己做。 咁啊，坊間有啲都有啲現成嘅賣嘅，不過就可能咧可能自己做咧個能量會更加你嘅有把握啲咯。 哦。 即係知道裏邊係啲乜嘢啊，咁樣就唔會話咁雜亂啦。 呢個你自己做㗎？ 呢個我自己做嘅，係啦。 哦。 咁呢個咧，好似金字塔形咧，就是、人哋送嘅，係啦。 哦。 呢個個水晶就落多咗，嗰個金屬就落少咗。哦。不過咧，呢個就比較標準。 落啲咩金屬 咧？佢會以銅為主啦。 啊。 咁另外就有啲唔同嘅礦物嘅嘢嘅。 啊。 咁啊會。 鐵粉啊。 鐵粉啊。 嗯。 其他唔同嘅金屬粉啊。 亦都用法咧？ 有條天線喺度嘅，裏邊佢見到個天線。 啊，咁勁。 亦都有水晶。 啊。 咁天線咧。同埋金屬咧，佢就係我嚟咧係即係叫做儲存一啲嘅能量，同埋接收嘅即係外太空啲能量啦，我哋叫做天嘅能量啦。水晶就將佢係做我哋做一個係震盪啦，同埋做一個係即係記憶嗰個作用啦等等咯。咁呢個其實係好有特別嘅用途嘅，喺上個世紀初咧。已經有科學家咧，就係嘗試過咧，就係將佢做成一個好大型嘅一個奧光能量嘅一個塔咁樣啦。好大型嘅，大到即係揾車載嘅要。咁啊，去一個乾旱嘅沙漠咧，就係去發射上天空，咁啊去求雨咧，咁啊唔使一個鐘就即刻落雨喺個位。 哦， 好犀利嘅呢個其實係。哦。咁亦都係咧，當其時咧係一啲Tesla 或者其他唔同佢同期嘅一啲嘅科學家咧，就攞嚟係醫一啲。都幾難醫嘅絕症嘅，嗰陣時都已經係成功過啦，基本上呢啲咁樣啦嚇。 咁而家你點用法？ 而家咧，我通常我就會譬如做一啲重撥治療嘅時候咧，或者做靈性修持嘅時候咧，就會加喺嗰個療愈嘅陣裏邊咧，咁就會將個能量更加發揮得好啲啦。同埋有時擺啲人嘅穴位啦，咁啊亦都係再引導一啲嘅能量光咧，去清理嗰個穴位一啲嘅負能量，再加啲正能量喺個穴位裏邊咁樣，因為佢有正有負嘅。有正極有負極的咁樣咯。 系啦，咁呢个就叫做 阿 wing， 你有冇呢款嘢喺度？你都 我有啊，我见到你呢个符号好靓。 呢个系 Megatron 啊， 系啊，密达厂嘅大天使嘅能量符号。呢、這个咧系代表住显化， 嗯， 系啊，因为我哋咧成日都想梦想成真噶嘛，咁啊呢个符号系正正系帮我哋显化，譬如啊，我想拥有财富，我想拥有健康，系 啊，用佢系啱啊。 所以就系话，之前我哋讲嗰啲底轮嗰啲咧，即系啲轮位嗰啲咧。就有時可能有啲人咧，佢修行得好咧，佢嗰個頂輪啦、啊，即係上邊嘅輪位咧就做得好好嘅、 嗯， 但係佢好淡薄啲名利嗰啲咧，咁久而久之咧唔係咁平衡啊，個底輪咧或者係個磁輪位底輪嗰啲咧比較弱少少，咁所以有時咧佢就會思想型嘅，做嘢嗰個落實程度咧就唔係太夠嘅，咁、 嗯、 所以用水晶啊，用其他嘢咧都可以咧， 即係你擺喺個點啊個物輪嗰度， 係啦， 即背脊嗰度擺。 背脊又得，前面都得嘅，可以，咁啊就可以咧，係、哦、令到佢呢啲輪位咧平衡翻咧，咁啊可以即係俗世同埋呢個修行都可以兩樣兼顧到。 不過你擺背脊就自己好難擺噶，擺、嗯、前面就自己易擺。 係啦，冇錯啦，背脊就要連住先擺， 係啦，趴喺度喺後邊擺， 係 冇錯， 自己就可以自己處理就擺前邊， 冇錯， 擺幾耐？ 佢有唔同嘅時間，睇你做啲乜嘢咯。如果你做療愈嘅，通常我都會，我就好少就咁淨係用水晶嘅。通常我都會水晶加埋呢個係重複啦。 咁同埋可以陰差都得噶。 陰差係啊，陰差就比較係佢 hit 住個 point 嘅。陰差咧就係嗰個點會細啲。咁佢係定點去做某啲嘅經絡嘅調整。重撥咧就加水晶咧就係比較係闊啲嘅。即係個成身裏邊嘅能量咧，佢會再強少少咯，啊咁樣咯，係啊。 咁你擺喺嗰個前面嗰度地方，譬如係咪會被瞓覺會瞓得好啲咧？ 通常都係做能量治療嗰時先至擺咯。 啊， 咁如果瞓覺咧，我哋都會喺個牀嘅四周可能會做一啲水晶藥輪嘅一啲叫守護嘅一啲嘢，咁樣就好少會真係擺喺個身上邊瞓覺，就比較少啲咁樣咯嚇。 阿 wing， 你有啲咩話題你想？涉及到水晶療愈嘅，可以同聽眾分享 啊，可以啊，因為我都想講一講關於內在小孩呢一 part，因為我哋而家香港的、那個節奏比較緊。緊接啲啦，即係比較係啦，即係可能快啲啦，我哋做嘢 太快香港 係啦，有時會有壓力係咁，但係咧我哋啲壓力咧有時即刻咧自己唔知啊。咁變咗冇嘢啊！我成日都覺得冇嘢，有時我哋有啲隱藏咗嘅情緒。咁但係好多時咧，因為我哋受咗一啲傷害，自己唔知，咁啊令到咧就係我哋入邊內在小孩受咗傷。咁我哋零至七歲咧，其實係一個循環啦。咁七歲為之一個循環， 係依同易經混合喎， 冇錯。 啊，易經就逢七必殺， 係啦，逢七歲咧就係我哋一個周期，一個循環啦。咁我哋有時咧，你會發現我哋人生入邊咧有一個課題咧，好似硬係跨越唔到嘅。我有時會遇翻一個同樣嘅課題，有時又遇翻同樣嘅課題。譬如可能我拍拖咁樣啦，即係我講嘅一啲 case 唔係我自己嚇。咦，有第三者嘅？咦，點解我？會多心會花心嘅咧，每一次我遇到唔同嘅對象都會有呢個問題嘅，咁其實都係某部分係因為內在小孩，可能細個咧我哋受家庭影響啦，見到爸爸媽媽個婚姻唔圓滿啊，可能離婚啦，或者可能有第三者啦，咁我哋就已經係有依樣嘢入咗潛意識入邊，咁所以我哋咧就要將呢一個信念咧去清理咗佢，係去療愈咗呢個。咁你先可以跨越到呢一個課題，走出我哋嘅呢一個輪迴咯，係啦，就帶翻我哋去一個面對翻我哋人生課題，去實行翻咯，咁樣係啦。咁內在小孩其實就講緊，譬如可能我哋見到爸爸媽媽婚姻唔圓滿啊，咁就變咗而家反映翻你同伴侶個情況咧，有時可能多拗叫啊，又或者我哋永遠都係溝通唔到噶啦，佢都係唔聽我講嘢成。咁其實我哋最 mostly 嗰 part 咧，主要係做翻自己。咁我哋做自己點樣做咧？就帶翻呢一個當事人去翻佢細個嘅時候，就見到男女關係呢一 part 咧，係覺得有問題嘅，永遠都唔會和睦嘅。呢一個 point 嗰度，去慢慢帶翻佢出嚟咯。 係啦，咁呢個我覺得係好需要做。有時譬如我哋工作啊咁樣，點解我打呢一份工又係遇到一個同樣問題，又係有是非啊？下一份工又係咁，第三份工又係咁嘅咧？咁其實好多係因為我哋自己嗰個意念啊，我哋嗰個信念影響咗我哋行前呢一步嘅原因咯。係啊，咁呢一樣我覺得應該要正視嘅。 咁莫小加，你都會有關注到呢個內在小孩嗰、那個？ 會噶，咁我哋都會即係用頭先，我嗰 part 咧就會通常都係三合一噶啦，都係用呢個係重撥啦、水晶加埋呢個係唱頌，咁就會咧係令到佢嗰個內在小孩咧，佢能夠可以歸翻位啦，我哋叫做，同埋可以即係自己內在嗰個小宇宙啊嘛，同呢個大宇宙咧係即係。做翻一個連結，做翻個連結就比較可以能夠解決到問題嘅，或者同個大地之母去連結咁樣咯。咁點解至於水晶可以幫助內在小孩呢？其實咧佢有好多種唔同嘅功用啊。佢可以就聚焦啦，水晶可以聚焦啦， 聚焦冇錯， 聚焦個意念啦嘛。咁同埋咧就係儲存個資料嘅時候咧，就等於好似攞翻啲我哋叫亞卡西記錄啊，攞翻啲出嚟咧，咁咪可以去處理翻佢，傳遞消息啦。咁以前嗰啲頭先我講啦，亞特蘭提斯嗰啲人咧，好多時候咧就係佢哋用呢個全心術，都係用水晶去做嘅。咁將佢水晶咧就放咗一啲意念落去啦，做一啲信息落去咧，交俾另外一個人咧嘅時候咧，佢係可以全部將佢 read 翻出嚟嘅。基本上啊，同埋能量轉換等等啦，咁所以咧亦都係可以幫助到做呢個內在小孩嘅療愈嘅咁樣啦，冇錯。 同埋我覺得咧，我哋好大一個問題就係好多現代人我哋自己咧，我要做好呢一個角色，我要做呢個角色，我要做一個好嘅員工，做一個好嘅老闆，一個好嘅爸爸，一個好嘅媽媽。咁你自己咧，你有冇好好地錫翻自己？ 係啦。 最緊要係帶翻佢去愛自己呢個課題。 冇錯啊，同埋我哋經常都講就係話，其實咧我哋可以講話係即係喺 New Age 嘅思想裏邊啦，都會講就係話咧，其實人生最大嘅功德咧，第一個功德就係去愛自己，係一個最大功德嚟嘅。 冇錯。 同埋咧，令到自己嗰個身心靈都能夠喜悦咧，能夠自在咧，係一個大功德。點解咧？因為你自己搞好咗自己能量之後咧。你個能量自然會發放出嚟咧，去影響別人嘅。 冇錯。 咁好多人都會受你影響咧，就會令到嗰個成個世界都會好咗嘅，基本和諧咗好多嘅，基本上咯。 係啊，同頻共振啊嘛。係 啊， 冇錯。 或者唔係話淨係揾翻自己，就揾翻自己嗰個本來面目。 冇錯。 因為你問題，你 返本歸 啦。頭先阿莫少嘉，你睇到咧，水晶就同光有關。 冇錯。 咁啊，佛經裏面提到咧，人嘅本來面目咧，本來就係一片光嚟嘅。 係 啊。所以問題你如果本來面是光咧，你問題水晶同光有關咧，依、這個就係最水晶就最能夠令我哋接觸翻我哋嘅本來面目。 冇錯啦， 依個本來面目就話好多人都話好多人講貧死嘅時候咧，唔知大家有冇聽過？通常都係會見到光嘅， 係啊， 有光接你去嚟到咁樣嘅。 有啊，我自己都有一兩個朋友啊，就但係親身有經歷嘅咯。 貧死 一個就係、是、大家都比較熟悉嘅，即係喺我哋啲各界別。一個鍾博士，一個叫做嚇，咁樣寫好多書出嚟咧。佢就嗰陣時玩呢個係滑翔機，咁啊就喺呢個紐西蘭咧，喺60樓高咧就跌咗落地下。 60樓高， 係啊，咁佢成個靈魂走咗出嚟咧，就見到好多個光，好靚，好舒服。咁但係有一個意念問佢走唔走，咁佢一猶豫嘅時候咧，佢就成個靈魂就跌翻落個身體裏邊咧，就痛到暈咗啦。咁嗰只，咁後來咧奇蹟地咧。而家全部冇事喎，佢係奇蹟地冇事喎。而家係啊，咁另外一個咧就係一個係我哋玩音樂嘅一個係黑人嚟嘅，係咁啊一個黑人喺香港都好耐嘅啦，玩音樂嘅，因為咧個胰臟有事，佢又唔係 cancer， 胰臟嘅急性發炎，咁啊都幾危險啊嗰陣時， 胰臟好難醫㗎， 係咁啊就去醫院都醫生都話好危險，但後來咧都奇蹟地又好翻啦咁樣啦， 佢又見到光， 佢都係佢就亦都貧死嘅時候咧見到都好係好舒服嘅光喎。見到啲光啊，好似啲欄杆係金色咁嗰啲啊，甚至仲見到光裏邊咧有嗰啲以前嘅親人添咁樣。咁後來就翻嚟呢個世界啦 ，OK 啦，冇事啦。咁所以佢都話咧，原來佢係死過一次。 死過翻身，通常係好多病都好翻曬㗎啦。 佢啲老花冇咗咯。 哇，係正喎！呢啲好難解決問題。 呢啲好難解決，冇病佢又冇咗喎。係咯，好特別啊！呢個經歷咁。 其實好簡單啊，因為問題就話我以前。最初期學電腦嗰時咧，就試過電腦出個問題，咁啊打電話去嗰、那個 電信營科公司咧，就叫佢哋同我問曬個所有問題，話冇曬事啦，全部嘢都冇問題，但係個電腦都唔得，咁佢就講咗句。你掹咗個插蘇再插翻，掹咗個插蘇再插翻，咁就全部好啦。咁掹咗個插蘇插翻，你就等於我哋死咗，然後再 係啦，冇錯。 但係我哋係冇依個功能啦，唔可以死咗再翻嚟啊。除非你真係貧死，真係到死 死咗一半， 咁你翻嚟咧就全部好多嗰啲，即係抹曬以前嗰啲好多嘅記憶啊，係咬住你嘅。 冇錯冇錯， 你掹咗佢咧，變搬咗佢咧，佢就冇咗啲記憶咧，所有嘢都好翻。 所以就點解好多人就而家越嚟越多人會用啲催眠嘅方法啦，去就去即係 reset 翻自己一啲嘅雜亂曬嘅 program 啊，即係等於一個 reset 個電腦咁。 其實都好啱 reset 咧，其實係主要俾我哋做咩？係知道翻我哋而家之後要行啲乜嘢路， 個 課題你有啲乜嘢感悟咯？你悟到啲乜嘢去令到你嘅人生可以更加豐盛？ 冇錯啦， 係啊，點樣行出更加精彩？ 咁但係如果聽眾想問啊，可以聽你講咁多水晶啊，咁多神奇嘅功效，佢又想去買水晶，你哋有咩建議？買啲咩水晶？咩顏色嘅水晶？咩人應該買咩水晶？有邊人？我究竟買個白水晶咧，或紫水晶咧，抑或問題黃水晶咧，抑或係黑曜石咧？啲咁樣啊 ，Wing 有咩？ 嗱，首先咧，我可以建議佢過嚟揾我做一個個人諮詢先嘅。咁首先了解咗佢嗰個脈輪情況啦，或者佢而家面對緊嘅一啲情況係點樣先？係啦。咁另外，如果真係冇時間嘅，咁你可以去買一塊白水晶，或者白水晶柱買兩支。 咁白水 係啦。因為白水晶的能量是最 pure， 同埋佢係可以淨化你的能量同埋空間嘅，係啦，呢個同埋咧你可以防輻射，擺喺電視附近咧防輻射都幾好嘅，電腦附近 萬能啲咯，白水晶就萬能啲咯， 係啦，同埋佢係可以帶俾我哋一個好光，即係呢個光能是最強的白色， 係啦，或者即係大家可能即係可能係冇咁嘅基礎嘅時候咧，但又想好籠統地想知道係啲咩功能咧，咁我都可以講少少嘅。就譬如話即係好籠統地啦，呢個係譬如話你想個人緣好啲各樣嘅粉紅色嘅嘢啦，粉紅色嘅水晶啦，想個財運好啲嘅黃色嘅水晶啦，嚇咁啊想智慧啊好啲啊就紫色或者白色嗰啲啦，係啦。咁啊，想自己頭先我都講啦，可能係即係一味都係得個諗字，又做唔成啲嘢咧，就黑色啊、茶色嘅嗰啲比較好啲咯。 係， 係啦，冇錯啦。 點解我話白水晶咧？因為白水晶喺我哋水晶嘅能量嚟講咧，佢係百搭嘅，就好似魔法嘅白蠟燭一樣，可以代替任何嘅顏色、任何嘅能量一樣。 但顏色裏邊白色就包含咗所有顏色咯， 係 冇錯。 你全部撈曬嘅色就變， 全部撈曬嘅色就白色啦。 係啊，所以佢係最百搭嘅，我亦都係最中意。同埋放我哋個頂輪咧，有時我哋多雜念咧，係真係可以清到。 係 揸住佢咧，做一個兩三分鐘嘅一個清靜，自己坐喺度，乜都唔使做，就係放鬆就得噶啦。 同埋佢可以洗清洗曬所有唔同顏色水晶嘅一啲能量。 但我見好多人清洗水晶係用紫水晶，都唔得啊！一個大嘅紫水晶石。 嗯，那個是用蒸動的能量，它那個是蒸動或者蒸軸，我們叫做蒸軸，紫色就是蒸動，一個洞，好像個瓜切開了，挖了一些心，那個形狀，蒸軸就好像一個一盆盆栽一樣插出來，通常白色就是蒸軸多，紫色就是蒸動多， 蒸動多，哪樣好一點，洗清洗， 看你怎麼用的，其實，不過我就習慣，真的如果清洗來說，就會用蒸軸會多啲，白蒸軸會多啲。咁但有啲人中意，唔係喎，我屋企就少擺白蒸，擺咗個好靚嘅水晶洞嚟自蒸嘅，咁啊用個蒸洞去清洗咯，咁樣都得嘅。 其實蒸洞咧可以話係一個插電充電器咯，奶媽，佢一個奶媽。白色嘅水晶咧就係淨化， 淨化多係 啦，所以兩樣都需要。 即係奶媽同埋淨化， 淨化 係啦， 即係兩樣嘢都兼埋最好。 一定要係啊，必備。 如果穩陣咧。就買個鴨，買個水晶鴨戴下咧，就買白水晶鴨。 係，真係。 好啊， 白水晶手串， 希望聽眾可以能夠得到嚇，好好嘅貼士啦。好啦，咁啊時間都差唔多啦，講下聽晚嘅節目咧，就係阿林以樂翻啦嚟啦，林以樂同埋屈偉豪博士同大家講新年更新啊，啱啱過新歷年 啊，牧師啊， 跟住咧就係依個係阿那些年張偉基嘅音樂節目啊，最後個歌咧就係太極樂隊唱嘅。Crystal， 拜拜， 拜拜。 以上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 与本台立场无关。 幸运遇着我最爱的 Crystal， 令我醉心自豪，愿日后伴着我已算最好。 Oh my crystal， 你此刻感觉到中午我一个，佢仲话，佢话你喺度发紧梦。Oh my crystal， 始终他最好。